才是一种满足。 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大家好，我是 Yuka 齐雨佳，我的全新单曲《By Your Side》已经和大家见面了。2018，让我们怀揣梦想继续前进。我在北京青年广播陪着你。 夜晚的心情。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十点打赌机，等你来找我。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22:06:47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收听收看正在为您音频视频同步直播的十点大陆机。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周准，我在北京向你问好。北京的天气有些转变，但是下周的温度会变得很冷，我希望你多添件衣服，不要让自己着凉。我在这段话中提到的一个关键词叫做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世界的个体，那你自己有没有想过你自己现在的生活，你现在身边的人，又或者你自己一个人是为什么这样吗？我们老在奔生活，老在想着如何去改变命运，但是你现在讲的、做的、看的、听的，是不是你最愿意的、最爱听的部分？那我们今天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聊聊这个关键词。如果你在看视频直播的话，就叫治自己好了。很多的方式你可以跟直播间的周准取得一个非常好的互动。第一种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的一个公众的微信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一定要记住啊。第二种是我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准时打赌机，每天有很多的朋友会在这里留言，发自拍，说自己的心得体会，还发一些非常漂亮的照片和一些心灵鸡汤的语言给我，让我每天都在成长。还有就是你可以现在登录花椒的 APP， 你可以搜索活力982，我在镜头里向你 say hello hello hello， 你好吗，你好吗。另外呢，就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周大准。关于自己，你是否有话要对自己说？今天晚上给你这样一个机会，我们每天好像对自己说话的时间不多，当我们拖着疲惫的身体走进自己的房间，打开浴室的灯，看到那个镜子里自己疲惫的时候，你是不是想对他说你辛苦了？希望得到各位对自己的一个认知。也谢谢陆续登场的好朋友们。第一首歌来自于苏运莹，这首歌我在直播间放的时候也会想到很多很多关于我自己的情节和我身边的朋友，来自于苏运莹。我，这个声音来自 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我是你的好朋友，一个你见过和未曾谋面的朋友周准。 当褪去光鲜外表，当我卸下睫毛膏，脱掉高跟鞋的脚，是否还能站得高？当一天掌声变少，可还有人对我笑？停下歌声和舞蹈，我是否重要？我镜子里的他，好陌生的脸颊，那个我是真，那个是假？我用别人的爱 晚上手写一些我觉得还不错的话语放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但是这样一些机会只能被看视频直播的朋友看到。这段话叫做任何一件事情只要心甘情愿，总是能够变得简单，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把我看到，莫非是我不够好，谁会来拥抱我镜子里的他，好陌生的脸颊， 角落的时候，在这个镜子里的自己，你是否还会抱他一下？希望这首我能够唤起大家对今天话题的一个冲动的互动。关于自己，你是否有话要说？这个声音来自于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我是你的朋友周准，一个你见过和未曾谋面的朋友。青春是丛林，是荒原，是阳光炙热的奔跑，是大雨滂沱的处理。青春是眼眸里微笑的脸和哭花的妆。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打路机 To be a better man。十点大陆机 To be your better man， 希望大家变成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的22点到23点钟，我希望各位光临十点大陆机这样一个温暖的空间里，在这个空间当中，我可以认识更多的朋友，我也在一个非常好的营造的空间当中跟各位聊聊天。谢谢所有花椒的朋友打赏的礼品，谢谢大龙宽，谢谢这个你一直坚持做自己事情的自己，给你掌声鼓励。也要谢谢大家不断的光临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可以搜索活力982，在花椒的直播平台上。 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他们都是非常专注于自己事情的一部分人，一帮人，他们性格非常的个性，而且在自己熟悉和想要开发的领域一直不断的前行，这是一种非常向上的自我激发的能力。但是现在都市的生活非常的快节奏，很多人在面对自己的时候有一点点的不自信，甚至有一点点自卑，这个自卑来自于对审美的高级要求，还有就是对自己不太有把握是否能完成一件事情。在之前我们也讲过类似的话题，说比如说有人要找你帮忙的时候，你是不是会拒绝他，你是不是先要考虑一下朋友的这个要求你是否能够做到。如果你学会善意的拒绝，那就是慢慢的成长的过程。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很多的听友会通过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答录机发一些这样的语音留言，听听他们的生活。今天在节目当中就有两位男生说了他们最近的生活，也是他最近的自己，听听他们是不是需要这个城市的代表性，他们是不是这个城市当中两种正在为了努力为了未来去奋斗的年轻人。我也希望大家在听听这段话留言之后，想想现在的你是不是满意现在自己的境遇。就像现在网络歌曲有一首歌叫做我们不一样，是吗？打壮的歌曲。其实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只要活在当下，活出自己最精彩的部分，就是你需要做到的。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来自于微信公众账号准时答录机里两位男性听友的留言。 我最近处于一个非常不健康的状态，就是对自己非常的不满意，极度的希望从别人那里得到认可。然后最近在做乐队的编曲工作，就别人都是不断的去听好作品然后去从中学习，我是不断的去听好的作品，然后就觉得自己的作品特别的垃圾。我觉得我最近最需要做的事儿就是努力学习吧，至少不管做什么东西要拿出让别人认可的成果出来。我希望我可以做到。 大家晚上好，准哥好，我是十点大陆记的听众将来。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也在思考未来的自己应该是什么样子，但今天我感觉到连接我和未来自己的那条线也许没有那么漫长，也许它只是有点弯曲，像一个迷宫一样。走出这个迷宫需要的不是埋着头一直往前跑，我想就像王若琳在《迷宫》这首歌里唱的那样，无所谓，慢慢来，迷宫一样的未来，转一个弯又到哪里。现在的我更喜欢这条路充满神秘，其他的我想都会好起来。 看着你看窗外悄变红的眼，轻轻的你的手也握紧了一些，该不该让你到我的世界？ It's not from here， 无所谓，慢慢来，迷宫一样的未来，转一个圈会到哪里？我喜欢爱情有 心情。直播间，谢谢广大的听友和网友一起来关注十点大陆机这个2018年在北京青年广播面试的节目。其实在夜晚的时候，我出现了很多很多个日日夜夜，有很多的朋友一起听过我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刚刚那个片花里说是点一首歌，因为节目当中有这样一个环节，大家可以通过微信、通过微博、微信公众账号都可以告诉我说你想听谁的音乐。其实有位朋友叫做见字如面破折号十点大陆记的听友，他说我喜欢许志安很多年，他说记得有一次看到许志安跟郑秀文在厨房的一段对话，是一段文字，那时候许志安对自己的歌唱事业不是那么的有信心，然后他们俩就在做饭的时候，郑秀文说你要坚持啊，我觉得你唱得很好啊，你一定要坚持这个领域，不断的去磨练自己，推倒再创新，推倒再诚实自己。最后许志安拿到了金曲奖的那一刻，三米郑秀文是非常的开心。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跟事业爱情双赢的时候，你会觉得真的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感觉啊。许志安的音色呢，充满了在夜晚聆听的味道。一开始这首歌曲他点播叫做许志安的新天地，会像伊森陈奕迅的声音很靠近，但是大家可以通过今天的这样一个视频直播，可以在花椒找到活力98活力982啊，你可以看到这个 MTV 许志安在这个镜头当中表现出来的成熟男人的睿智以及放开还有幽默跳脱的部分，着实很吸引人。这个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我是周准，一个你见过和未曾谋面的好朋友，来欣赏许志安先生这首新天地。 最好恋人到天生一双，这种讲法已熟亦能唱，其实大概世人望见了美满，无心考究爱侣那真相，没有那种感情能维持平衡，不必经一点点勉强，岁月那么漫长，你又会否擅长每日挽手合唱，幸福的起点， 天真的你叫 未必走得远， 未必太现实， 若果想收到看见最后大团圆，磨合大概也是不可避免，幸福本非重点，去过哪里不等于它不会变，你与某某必须天天警觉应变，方可得到了不变。看见你俩明显经已有战胜几场，大概每三个人能行完全程，都懂得彼此不算长，以后你的立场也是我的立场，这默契谁互让，幸福的

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北京时间来到22:32:26，欢迎你继续光临十点大陆机。已经早早入座的朋友，希望你来的感觉非常的舒适。刚刚入围的朋友，希望你里边坐。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周准，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来自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音频视频同步直播的十点大陆机。你们好，欢迎光临。大家可以来看我的话，可以到活力982花椒的活力982搜索这个用户名就可以了。因为到见字如面的环节，见字如面是一个多么生动且有温度的词汇，也看到了很多我的老友正在家里舒适的听我的直播，我非常的开心。这种通过这样一个屏幕跟你们聊天的方式非常的美妙。今天依然为大家带来的这本书籍叫做《快乐的人都有温润的趣味》，这篇文章的名字叫做《自尊心太强的人往往没有什么真本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个没有本事的人才放不下那些无足轻重的底线。那大家会问自己，也会问我，自尊心是什么呢？往大了说，它是一种民族气节，往小了说，它更像是世俗当中的面子。就像每个人找工作时优先考虑的不是酬薪，反而是这份工作是否够体面。你有没有这种感觉？终归是和平的世界，当我们在谈论自尊心的时候，更多的是谈关于它在社会当中让每个人的自我定位。但有一点不可否认，往往越没有城府本事的人，其内心越脆弱，越容易被一些无足轻重的事伤到自尊。有句话说得好，人前显贵，人后受罪。自尊是一个让人知进退懂荣辱的交策，就是鞭策的感觉。没有人不愿意有尊严高贵的活着，但不敢去尝试与付出，你的理想生活就只能是幻想。永远忘不了《霸王别姬》当中那段令人沉思的话，师父说，都是些下九流，谁嫌弃谁呀？小太子说，他们怎么成了角儿啊？得多少打呀？我什么时候才能成角儿啊？师父答道，要想人前显贵，你必得人后受罪。这虽然只是一个戏子的理想，但一个生来没有地位的人不挨打，又怎能锤炼自己的价值呢？当然，这是文字落到现实社会当中有点放大语言环境的这样一个嫌疑，但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不经受风雨的洗礼，你会变得不堪一击。人人都会在乎自己的出身，出身名门望族的人也许生来便有被大家仰望的优越感，他们的命运我们无可厚非。而那些靠双手为自己争取价值的人，也会更值得被世人尊重，各行各业都是如此。在这个社会里，能做到像朱自清先生那样宁愿饿死也不肯接受美国救济粮的人少之又少了，那是一种上升到民族节气里的尊严，因此他被称为伟大的人。而大多数的我们不是伟人，我们是凡人呢。我们只是每天忙工作忙家庭的普通市民，普通人。柴米油盐都随时可能成为燃眉之急的生活，最忌讳的便是仍摆着一副妄自尊大的架子，生怕别人看不起。要想你有尊严，先解决这些衣食温饱的问题。莫言说过，所谓的自尊面子都是吃饱了之后的事儿。那自尊的本质是什么呢？是不自信。放下自尊并不是摧毁自尊，而是放开一些无谓的执念，是向你追求的业务目标前行，让你的内心多一份强大的自信。毕竟在你没有成为你要成为的人之前，有些自尊根本不值一提。那大家会想，那一个强者的自尊是什么？一个弱者的自尊是什么？一个其貌不扬的人有可能是真正的强者，反而一个光鲜亮丽的面孔 外表躯壳可能是一个十足的弱者，这不得不让人想起当初拿着四叶就是黄叶子四处跑的马云。大家知道黄叶吗？黄叶就是你去网上搜搜那个黄页的大概意思，就是各种的电话号码，各种的求职信息。创业之初，马云不知受到多少次的取消和讥讽，直到后来阿里巴巴受到世界的瞩目，他只留下了一句意味深长的玩笑话：聪明的人都离开了阿里，剩下的成了富翁。当一个人把那些无法弥补的缺憾看成不去尝试的理由时，那些你以为是自尊心，其实就是让你万劫不复的自卑。而一个真正的强者，他的世界里不会有自卑这个词，是吗？相反，弱者的自尊是一种自卑。比如说那个唯一一个穿着长衫站着喝酒的孔乙己，越穷困潦倒就越是守着读书人的自尊不放，到头来不愿去面对现实的他，就只能继续在这个社会底层中苟且。这不得不感叹鲁迅先生这句评价：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其实当一个人自卑久了之后，不会变得麻木，当最后他醒悟的时候，你能做的也只能是拿着你那些所谓的自尊抱憾终生。现在有一个投资很关键的一个领域啊，叫投资界，大家有没有涉足这个投资界？投资界有句话说，不知道大家认同不认同，说当你放下自尊赚钱的时候，说明你已经懂事了，当你用钱赚回自尊的时候，说明你已经成功了。社会上的生存规则呀，没有人能够打破。在这样一个继承的事实里，最忌讳的便是把自己看得太重要，因为你不愿意相信社会提供的生存机会是人人都可以平等竞争的。有些人老在抱怨，为什么生不逢时，为什么这个机会不属于我。你是否想要改变过你自己呢？而最终那些生存下来的人，其实他在闯荡之前就已经放下了自尊。这篇文章来自于快乐的人都有温润的趣味国馆，如果你喜欢这本书，你可以去买到它，看看这本有趣的书。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98.2 AM927，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周准，节目叫做十点大陆机，时间来到了22:39，一个片花之后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青春是丛林，首触景生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大陆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靠近你，睁开早已不会流泪的眼睛，凝视这个完全陌生的自己，一切怎么变得如此的滑稽？当我靠近你，当我靠近你。看着你无助的表情，我不再感觉世界有多美丽。当我靠近你，我不能紧紧抱着你，那整整洁白的身体，比起你，我更肮脏无依。当我靠近你，睁开早已不会流泪的眼睛，凝视这个陌生的自己，一切怎么变得如此的滑稽？当我靠近你，当我靠近你， 歌曲来自于梁博，我非常喜欢的低调的优雅的有实力的音乐人。当我靠近你，歌曲来自于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十点大陆机。 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 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 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刚看到花椒的朋友在留言说，哎呀，周准缺一个场控，请问一下什么叫场控？是就是场子的控制者吗？是什么意思？我不太清楚，因为有很多的摄像头，我要不停地调整摄像头，我的手啊，我鼠标不停地点，一边照顾到不同的区域的可以看到直播间的样子。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resh Radio 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音频视频同步直播的十点大陆机，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周准。今天我们来说自己啊，其实当时做这个节目说服自己的时候也是想了很久啊，也跟我们的 leader 领导们聊了很久，是不是真的可以在直播间放大一个夜晚收听直播人的一个样子，通过话筒听到这人的声音，你可以想象他是什么样子，当你真的是打开视频的软件看到他的样子在直播间，你又会给他加分还是减分呢？其实我想了，就想了一个晚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可以在这么透明的，就像盯着对方一样的讲话聊天，这是多么难得的一个聚合的机会。其实我想说说我自己的一些变化，这些年我在很多年之前不是一个善于交际的人，现在也不是那么善于交际了，但是我现在更放开了很多很多的顾虑，融入到很多的圈子当中，我看到了每一个人他们鲜活的生命体征发光的部分，特别吸引我，也特别影响我。我觉得如果现在收音机前或者正在看视频直播的朋友里头有这样有一点点宅或者有一点点不开放内心的朋友，试着打开自己的内心，让自己变得更加阳光清澈一点，接纳更多的新鲜事物，一定不要固步自封，这一点很重要。然后在不断的接触新的事物新的朋友的这过程当中，你得要改变自己，完善自己。好些人说，哎，这个人怎么这么自信呢？怎么叫这么自信呢？不是跟别人对比，是跟你之前的那个自己对比。如果你变得更好，要为你自己点一个大大的赞。有很多的歌曲要推荐给你，现在已经是22:50，我们节目还有9分钟结束。很多朋友躺在床上非常舒适的看着直播，或者戴着耳机听每首我精心选择的音乐。接下来在十点大陆机的唱片机当中送给各位的这首歌曲有了年头了，而且李玟一出现的时候是那种非常 fresh 非常鲜活的一个唱歌的形象。那今天晚上我们来听听他带给我们的这首非常走心的作品，叫做自己。相信是有很多的女性的朋友在观看直播收听节目，我希望你拥抱一下你们自己，做最好的自己。 仔细的看着波光中清晰的倒影，是另一个自己，它属于我最真实的表情。不愿意生活中掩饰真心敷衍了爱我的人的眼睛，释放出去，我想要呈现世界前更有力量的更有勇气的生命。 其优质的歌声会在十点大陆记的这样一个空间里放给各位。李玟的音色确实充满了时间的味道啊，我觉得一个优越的卓越的演唱者，除了有非常好的二度创作的超高的技能，还有就是勤学苦练。大家想掌握一个技能，在某个领域达到翘楚的位置，一定要经过了多少的别人看不到的用功辛苦。台上真的是一分钟，台下不知道多少年功夫付出，向所有在各个领域的翘楚致敬，谢谢你们带给我们精彩纷呈的花样生活。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直播间里的，如果在花椒的朋友的话，可以看到那个小桌子上小椅子上的那个小金人，我每次在放歌曲的时候都会盯着他看，他没有生命吗？他是有生命的，每晚在直播间陪着我们。我喜欢默默无闻但是却创造鲜活生命体征的人，他们都是无比伟大和善良的。希望收音机前和屏幕那端的你永远找到最真最美的自己，不忘记你们的初心。也送给今天留言的那两位听众朋友，我希望告诉你们的是，路真的一直都在，希望你们好好的生活，面对真实的自己，创造无限的可能。其实 Eason 这首歌曲我看到了 MP 拍摄的时候也非常有趣，广告也很有趣哈，几个男子把银哈一扔哈， Johnny Walker， 希望大家永远年轻。我是周准，明晚再见，十点大陆机，诚意奉献。 很多人嘲笑用灯火阑珊，没有想过回头，一段又一段走不完的旅程，什么时候能走完？什么又是什么让我们不安？ That's just life， 寻找梦里的未来。 That's just life， 笑着现实的无奈。不能后退的时候，不再彷徨的时候，向前，路一直都在。Oh yeah yeah。穿过一块黎明，一片黑暗，没有想过回头。一段又一段走不完的旅程，什么时候能习惯？ Oh， 我的梦代表什么？又是什么？